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I'm feeling good，传奇，我就是火，不论被谁偷袭。Baby， 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的爱是火，我的心是火，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变的火是我的造型。 浪潮 Listen to why， 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刹那间我是一双震动，一直好像这场戏 浪潮 Listen to wise， 在雨中想起你的模样，突然那么温暖，那么爱上，刹那间似乎回到从前，一切好像在这场戏里花 连续两首歌曲给大家了这个冰火两重天的感觉。当然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就是这样，音乐在我的手中送给你，在16:11的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里， DJ 麦向各位招手。我们浪潮的正在冲浪的所有的麦浪们，哎呦，这个说得很顺哈。有同学说今天的开场歌麦同学特别选择了火，是不是嫌弃天太冷了哈，凉得太快了，瞬间给大家一点点温热的感觉。刚刚的一首应景歌来自汪峰的 Live 版本的在雨中。在雨中收听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是不是特别有感觉呢？浪潮 Listen to One， 雨天和什么更配呢？问候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苹果最重要小事，收入夏花，欢乐咖啡时光，以及上面有山和复古用户7205阿星。音乐精灵是什么意思？是说每一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音乐精灵哈。我们一起来冲冲的浪啊。很多新朋友呢还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的组织啊，在很多年前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都是麦家族啊，麦苗。现在呢这个升级了，麦苗呢也长大了，变成了这个麦浪啊。跟我们一起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冲浪。在周一到周三呢，大部分的时间是由 DJ 麦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冲浪，冲到顶峰，各种冲冲冲的过山车版本。在周四周五由韩丽小姐为大家带来摩天轮版本，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麦力组合。今天下午有没有什么想要点歌的、想要冲的歌曲，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聊天啊！同时不要忘记把新浪微博我们的微博话题 Listen 21守护一下。 浪潮 Listen to Why。 下雨天了怎么办？下雨天适合听些什么？下雨天 你在思念着谁呢？ 在北方，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让我想起了南方，想起从前待在南方，许多那里的气息，许多那里的颜色，不知其心已经轻轻飞起。 浪潮 Listen to wise，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我家门前的湖边，这是谁还在留恋。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这是一场回忆，每天都有新的问题，只要是有会在一起。那 南方16:20的北京乐广播 FM97.4 浪潮 Listen to One 正在为大家雨中 play 一首接一首的好歌。今天下午是不是听到了很多应景歌曲？好像复古怀旧调调也涌上了心头。这首歌更有年代了，来自范晓萱。 树叶贴在头发上。 缠绵。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浪潮 Listen to Wine。 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 发上面。 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 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到永远。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你的声音仍然声音我心田，世界改变你也改变，我在海角天边。 Rain falling in my heart， 浪潮 Listen to Wine。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嫩绿的鲜明，白夜装着沙的光，在如今，愿

我梦见你也梦见我，告诉我思念的寂寞，就在多年以后，那泛泪的笑容让回忆里的你再复活。我梦见你也梦见我，当你也觉得很失落，就在梦醒以后，谢谢你来过，留给我生命中最美的感动。往前走，一个人走向人生的钢索，失去了你的线索，来不及说再见，走此各自漂亮，为什么把过去丢向黑洞，嘲笑着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和你要的相同。我梦见你也梦见我，告诉思念的寂寞，就在多年以后，那泛泪的笑容让回忆里的你再复活。我梦见你也梦见我，就再也觉得很失落，就在梦醒以后，谢谢你来过，提醒我别 这首歌的名字就很妙，对不对？我梦见你，梦见我，我梦见了你，有梦见我。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林宥嘉算是第五张的个人创作专辑《今日营业中》。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很多好歌，而且呢，他也是首次担任了专辑的制作统筹啊。《请你亲吻》你会发现更多的诚意和自我的音乐表达在里面。梦中梦，你有做过这样的梦吗？ Breathing you in when I want you out, finding our truth in a hope of doubt, lying inside our quiet drama. Weaving your heart like a stolen dream, opening skies with your broken keys, no one can blind us any longer.Won't chase us high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run where lights won't chase us high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浪潮 Listen to wise. We can exist on an empty stage. We don't need sound to invent our sake. Healing us blank into a corner. Tracing the skin that defends your face. Wrestle the walls that pretend they're safeSoaking the sand that pulls us under. We'll run where lights won't chase us, hide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run where lights won't chase us, hideSave 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ill never let you,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run where likes won't chase us, hide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Truth and a hope of doubt, lying inside a quiet drummer。 在这个周期由浪潮 Listen to One 集合的上百名优秀的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为大家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好歌你一定不能错过，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所谓徒劳无味，谁又吹是谁的谁？ Listen to One， 听到了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真心好音乐，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搜索我们的话题 Listen 21，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的留言互动，一起来乐评，一起发现真实好音乐。下载听听 FM， 此时此刻跟 DJ 麦在聊天室聊聊天，雨天和好音乐更配哦。 爱的你都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想抱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

感觉身边的空气都是湿湿的。 躺着看蓝天，你在我右边，不再去争辩谁对谁亏欠， 在耳人识不到的岸边，你低着头抽烟，只是安静的听我埋怨，不再陪着笑脸。 我将我自己反锁在房间，彻夜未眠，当手中的风筝已经都断了线，越飘越远， 我不再回头去 夏天，不适合说那句再见，你的脸倒映在河岸的水面， 我才发现爱已被搁浅， 不见 不见不见。 为什么那个年代创作的歌曲都是这么的入心和入耳呢？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继续去给大家推荐的在这个时代的优质的作品，就是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使命。我们节目里推荐的每一首新歌其实也不受网络所有平台版权的影响，我们也不考究所谓的现在非常流行的流量啊，我们仅以呢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每个月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为大家呈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的聆听，各位麦浪们。DJ Y 跟各位相会在下周一下午的四点钟，明天下午四点由韩丽小姐为大家当班，不要忘记继续聆听。Say goodbye to you guys. It's a party when MG in this. All the bad ones naughty, real ones only. Whole lot of MGs on this trip. Nah, it ain't drama, they just know what they want. Attention, shorty thick thighs. Caught my attention with the lip bite. And she vibes on with them brown eyes. And brown skin with the tan eyes. Go, go, shorty, this fiesta. You looking like a whole merienda. Count the money, count the money, count the money. Anything you want, baby, no problema. I'm from Vancouver, gray skies, no saints. Nice street where the dogs play, babe. Don't hang, my eye face, all good. It's all gangsta, my place. Dirty beans deep in the mix, and without you, your homegirls wouldn't be on the list. You're so fine, so fit of the next. I'ma let salt tap and tell you the rest. It's a party when MG in this. All the bad ones naughty, real ones only. Yeah, whole lot of MGs on this trip. Nah, it ain't drama, they just know what they want. Yeah, that's why my girl, she my oddity. Yeah, and your sister my oddity. Yeah, and your mama my oddity. Yeah, 'cause they know that they got it. Yeah. Island baby, she my arte. Island baby, you just want me. Yeah, we could talk or we could party. Yeah, either way, you got it. Got it. It's a party when MG in this. Yeah, only paradise queens for the chosen, that's it. Yeah, she with me 'cause I'm frozen. No, she know I rose from the slums. Young Chao, listen to win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十月一号至十月七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九五折，订购两件以上商品享九折优惠，订购五件以上更是享八八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